九六九 就是 爱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快乐多一点。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昨天我同事呢来得很晚，我说你平常送儿子上学什么的，不是都来很早的吗？ 哎， 他说他儿子跟他说幼儿园经营不善倒闭了，以后不用去上学了 啊！ 结果他居然信了。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银奇。近日，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已载入大气层，载入落区位于南太平洋中部区域，绝大部分器件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消失销毁。据教育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多数前往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求学，近五年来已有约231万留学生学成归国。由于不满政府提出的改革计划，法国铁路员工近日罢工，罢工将严重影响铁路公共交通，法国高铁将仅有1/8班次运行。美国高档精品连锁百货业者萨克斯第五大道罗德与泰勒百货公司等遭遇黑客入侵，造成顾客个人资料外泄。古代名作《87神仙卷》真迹首次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全卷展出，这是此幅作品封存十年后第一次对外展出，全卷首次展出仅亮相三天。北京市取消50项证明事项，将采取征信系统查验、部门调查核实和信息共享方式办理，方便市民办事。作为国内首档以机器人格斗全球联赛为故事主线的剧情式真人秀近日开播，机器人争霸集结了李晨、林更新等艺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安详，从前阴雨天，你的伞留下了思念。今夜你不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么折，多么难，我心依然爱瞬间，痛了一千年，说声再见，心盘起缠绵，眷恋千百般变得温暖，谁爱叹人一生短暂，守着那知己，看不见人世间纷繁，今生何瞬间，痛了一千年，说声再见，心盘起缠绵，眷恋千百般变得温暖，谁还叹 晴天雨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嗨，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4月3号星期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6度，最高气温15度，东北风3到4级，天气多云转阴，空气重度污染。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6度到12度，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2度左右。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看到的是朝阳海淀在5到15度，丰台大兴在6到15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青龙峡在4到14度，清凉谷在5到15度，陵水村在5到14度。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春季锻炼身体最适合做哪些运动呢？春天如果能坚持锻炼身体，就可以增强身体的免疫力，而且会减少呼吸道系统的一些疾病。如果想在春天锻炼的话，可以选择快步行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项目。登山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有氧运动，因为山里的空气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新的，而且还能改善我们的肺活量。你还可以原地跳绳，在跳绳的过程中呢，能够帮助身体大量的消耗脂肪，而且有利于提高心肺的活力。春暖花开正当时，折居在延庆和昌平交界处的一条最美公路已经上线了，将会和 S2 列车花海一样惊艳整个朋友圈。这里呢就是京郊十大最美公路之一的昌赤路，昌赤路的起点到终点会经过皇家气派十三陵，最佳观赏点冰川绿谷，最美乡村乡屯村，大庄科乡沿路村落，田野弯多坡陡，步步是景。沿着昌赤路北行，会经过上坡路、下坡路，蜿蜒曲折，在拐角处有空地呢，即可短暂停留，俯瞰或者抬头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风景。暖风熏的游人醉，小伙伴们找个好天气，带上家人出发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亲爱的，你又出去旅游了？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不像之前跟团游那么累，也不用自己查攻略，六人游安排的行程、机票、酒店、用车都是自己想要的，六人游顾问一对一品质服务， 这次玩的最开心了。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我是家园，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请看清我是谁。家园，温馨的家园，我是你的避难所，我承载着你，是助你稳固的基石，是让你躲避风雨的墙垣，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我就是你的家园。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去对错已不再重要，只是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心里还有个画不完的句号。只怪你和我相爱得太早，对于幸福又了解得太少，于是自私让爱变成煎熬，付出了所有却让彼此想逃跑。上天让我们相遇得太早，对于缘分却又给得太少，才让我们只能陷在回忆中懊恼。 今年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莹琪。清明假期马上就要来了，你打算去哪儿玩呢？许多人即使在小长假期间，也不希望把三天都安排得满满的，更喜欢出去玩一两天，然后剩余时间在家休息一下，充充电。反正平时呢，我的习惯就是这样，不知道你呢？不管在小长假里你心里有多么的想要追求自由，或者是想要探险，请不要一个人只身前往僻静的地方。外出踏青呢，如果是选择自驾游的话，最好是轻装上阵，随身应该携带一些小药包，里面装上一些创可贴啊、纱布啊、预防感冒的药物等等，这样呢你就可以整装待发了。这个清明小长假你有什么安排吗？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景点九六九，打开聊天窗口，现在来和莹琪互动吧。 远处的

九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直接专线1381001969。 九六九，一点动听，动听。 回望昨日再忆， 我就站在， 每次都想呼喊。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Listen to the word。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环节，我星期。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放下的听友，他留言说，车祸住院那时习惯每晚睡前和女友聊电话，那晚那头沉默了近3分钟，预感有事，果然是对方想要说分手。后来5分钟后，我手机提醒他 QQ 空间里有更新的李玖哲的不完美，就这样我们的关系结束了。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可我还是想点一首李玖哲的不完美送给自己。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969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9点半，一点动听，不见不散哦。 你常常说我很完美，没人能取代我给的一切，我就以为更完美，我们就会永远。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酒醉。完美并不美，但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完美。后来你说我太完美，值得更好的陪在我身边，你不是我怎么能体会你有多么珍贵。完美并不美，我们多虚伪，你让我的好变成你酒醉。完美并不美，但你爱了谁，我的完美也只是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我是龙叶，龙马精神的龙，一碗的叶。你有没有发现，小时候沉迷于电视的我们，长大了之后自认为没有被毁掉，所以认为电视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开始担心下一代沉迷于智能设备会被毁掉。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九六九快乐多一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等你哦。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早上好，欢迎和我一起听资讯，我是阿珂。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4月2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7类128项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因模仿抖音上的视频连扣10多个奔驰车标，江西25岁青年郭某日前被警方抓获，将面临刑事处罚。经过2年多的建设，上海首条交轮路轨全自动无人驾驶 APM 线浦江线正式试运营，吸引不少上海市民前来体验。近日，瑞士士兵在图恩湖附近参加陆军装甲学校举行的实弹演习。作为中立国的瑞士实行全民兵役制，在经过5个月的训练后，34岁前瑞士国民每年都要有几个星期进行服役。近日，法国巴黎民众在当地协和广场集体给雕像戴口罩，以抗议空气污染。北京一出租车起火，下班路过的民警苏兴博立刻下车救火，几辆路过的出租车也相继停车，大家齐心协力将火扑灭。北京出台缓解交通拥堵行动计划，今年将把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10万辆以内。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天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热烈，此刻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不过一季的时间都得回到从前，吹过的夏天。